石毅一直在办公室待到了9点多，临关机的时候又看见自动弹出的娱乐新闻，只扫了一眼就皱起眉。上头那几个人全是熟人，他想忽略都难。 妈的，有完没完了？ 好容易压下去的那点火又有窜上来的趋势。石毅干脆关了显示屏，往后一靠，转向落地窗前的夜景，看着车流涌动的都市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掏出手机，那边接的倒是挺快的。 喂？ 石毅听见一名声音的时候，奇异的觉得胸口那股憋闷终于缓和了一点，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地放松了身体。他半仰着靠在办公椅上。 英明，有空出来喝点东西吗？ 现在？ 嗯。 英明那边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回他， 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给你电话。 说完也没等石毅这边的反应，英明那边就挂了。石毅随手把手机放在办公桌上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靠在窗边继续出神。不过英明的电话打来得很快，也没过多久手机就响了。石毅接起来，那边英明语气轻松地问他， 咱俩哪儿碰头？ 你家吧。 啊？ 哎，我现在看见人多的地方就头疼，要不我家也行。 手机那边忍不住笑了一下，似乎是想象得到现在石毅的情况有多糟。英明敛住笑意答应下来。 行吧，听你的，你说哪就哪儿。那我先回家，你自己过来吧。 早就熟门熟路了，也不需要特别交代。 那好，一会儿见。 嗯，一会儿见。 挂了这通电话，石毅看着窗外，不自觉地扬了下嘴角。似乎每次只要他电话找到英明头上，对方都不会让他失望。石毅到英明家里的时候，他连门都没有关。省去了敲门的动作，石毅很干脆地推门就进了屋。看见英明正在从冰箱里拿红酒出来，不禁扬了下眉。 你还搞得挺正式的。 那是，招待你石大公子太随便了，怎么好意思见人。 英明一边说，一边把红酒拿出来用布包好放在桌上，然后用海马刀打开。 这酒最好醒一个小时，一会儿喝正好。 石毅走过去看了一眼。 哟，还是名庄酒。 这酒收了好几年了，一直也没打开喝。 英明开酒的动作很漂亮，看样子是去专门学过的。石毅环胸站在旁边。 看来我今天捡了个便宜。 本来酒就是给人喝的，自己喝味道不对。正好，你石公子赏脸吗？ 英明笑着开了瓶塞，然后把酒放在桌子上，拿过旁边一瓶已经打开的酒，倒了一杯递给石毅。 喏，先尝尝这瓶冰酒吧。 石毅接过抿了一口。 不错。 他说是过来喝酒的，英明还真的是准备的挺齐全，干白干红都开了。桌上放了一点大概是路过买的西式糕点，看样子就差一个烛台了。本来石毅路上还是有些气不顺，看到英明这么倒腾，有点莫名的就笑了。 你今儿不用开工？ 英明看他一眼。 当然要，我晚上本来有场夜戏的。 那你出来不是耽误了？ 话虽然是这么说，石毅倒是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感觉。他拉开椅子坐下，看着英明抿了一口冰酒，然后满足地微微闭上眼睛。 我跟导演商量了一下，挪到明天了。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，估计是实在找不到人了吧。 他语气里有几分调侃，却没什么恶意。英明说完睁开眼笑了笑。 而且更好，刚好我下午馋酒了。 你酒量不错。 石毅说的是肯定句，他之前几次想过用酒让英明难看都没能得逞，大概也知道对方的酒量不会一般。英明没承认也没有反驳，只是晃了晃手上的酒杯。 我成名开始就在酒桌上泡着了，那时候应酬也多，无论是碰到老板 经纪人还是记者，约你都得喝两杯，谁也不管你成年没成年。 不过男人本来对酒精的接受度也比较高，石毅其实喝酒也很早。 我开始接触酒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红酒呢。 军队的饭局跟一般的酒席还不太一样，一般没有红的，只有白的，还都是用碗喝。遇到下部队的时候啊，那都是一桌一桌的轮着敬。石毅喝的第一口酒可能是在他自己6岁的时候。用他父亲的话说，部队家出来的哪有不能喝酒的呀，就跟不会喝酒是犯罪一样。英明完全能理解石毅这句感慨，他笑了一下。 我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军二代，虽然不能说完全还原吧，但是怎么也还是有点靠谱的吧。 何止靠谱，是非常的有谱，我那时候对你印象很深的。 石毅记得看那部电影的时候，自己刚好也是差不多的年龄，电影里反映的那种心态跟他本人很像，所以别人看完了就是图个热闹，他却一直记到了现在。那种一直被压抑在父辈的光环之下，不停地承受着攀比的压力和无形的较劲，无法挣脱出那种环境的迷茫，几乎都是他经历过的东西。 我觉得你演戏挺好的。 有点突然的这么插了一句，石毅看着英明。 我那天把你所有的电影都看了一遍，反正我挺喜欢。 他对面的英明愣了一下，然后扬起眉。 你早说呀，我用手机录下来。 我挺认真的，我觉得你演戏很好。 一时间屋里氛围有些别扭。英明没想到石毅冷不丁的会这么说一句。两人面对面坐在桌子两侧，桌上两瓶酒，头顶一盏灯，光线不算很充足，昏昏暗暗的，让人忍不住想起他们当时拉力赛的时候同床睡的那一夜。英明微妙的轻咳了一声，不是太自在的转过头。 谢谢。 虽然这种称赞也算是听过无数次了，但是今天石毅这么说出来，总觉得什么地方很怪。英明找不到什么话去接，也就只能不吭声的喝酒。两个人对着喝了一会儿，英明才站起来。 你要不要看点什么东西？光喝酒也挺闷的。 你这儿都有什么？ 我平时看老电影多点儿。 英明虽然是演员，但是自己其实不是太爱看电视或者是电影，他平时看新闻和体育台多一些，那些 DVD 买回来多数都是为了研究其他人的演技特点。他不是学院派，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去悟的。石毅看着英明在那边翻翻找找的，探头看了一眼，他很突然地想到。 英明，你这儿有痞少那部电影吗？ 正在 DVD 柜前找碟的人一回头。 啊，你要看那个？ 嗯，既然说起来了，有点想看。 那个 DVD 很明显英明肯定是有的，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跟朋友一起看自己演的电影有点奇怪吧，尤其那时候他还稚嫩得很。找东西的手犹豫了一下，英明没动，倒是石毅索性站起来也往这边走。 要是没有的话，我回家拿一趟，我家里有。 英明当然不可能让石毅回家取了再回来看，他带了点尴尬的摇摇头，最后还是把那张已经有段时间没有看过的碟片抽了出来。 我大概从20岁之后就没看过这个了。 人老陷在回忆里会逃避现实中的生活，英明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回顾这些旧的电影，但是当发觉到回忆的越多只是让自己面对现在的情况更加烦躁时，也就不再尝试了。